一号候选人梁振英先生所得票数为689票。一号候选人梁振英先生在选举中取得超过600张有效票，所以我现在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28条宣布梁先生当选。 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啊，真的生辉全亮了啊！马博士有面子啊，给我们请来一位香港的大人物 啊，不敢当。 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，我想啊，这个香港人当然对你都很熟悉，但是呢，大陆观众啊，这个有一些即便是不熟悉的，经常在电视新闻上也对你这张脸啊，早已经是熟脸了， 是因为我有很多角度哈，可以从梁先生嘴中哈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包括梁先生的是一个专业嘛哈，对于说房地产的问题啦，整个专业哈规划的问题呢，我们都可以期待听到一些事情。然后包括梁先生呢，特别这两年哈去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，包括谈美食啊。谈美食也是专家，我们也可以懂得哎，怎么样吃，怎么好好的吃一个东西。 我知道他还是养花种草的专家， 喜欢 还是教育孩子的专家。那梁先生啊，今天这个请你来啊，我觉得这个首先啊，我觉得你身上是个有历史的人， 对哦。 尤其是可能对于大陆观众比较有人文感的会感兴趣。就当年97回归之前，有一个基本法咨询委员会，秘书长，就是您啊，这个等于参与香港回归的很多重要工作。而且呢，还有这个观众提就有问题，说行政会议，都说行政会议召集人，感觉是香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 那是干嘛的？ 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是有人把它比作外国的那种内阁。这个比方有道理吗？ 也可以谈一下，确实这个是比较特殊啊，在很多其他社会没有，在我们国家的体制没有，但这个也很说明我们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啊，两种制度，在香港这个制度下面，我们政治体制有的一个东西。我们严格来说呢，我们是什么呢？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行政会议，在基本法里面呢，你在行政体制或者政治体制这一章。里面有一节是行政长官，行政长官这一节里面有三段是行政会议，所以呢，我们是给行政长官干活的。意思呢，就是说从社会上各个方面啊，由行政长官他去聘邀请一些各方面一些专家，对社会上各个问题，比如说医疗啊，规划啊，金融啊等等这些，有认识一些人。在他身边，所有重要的决策都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。行政长官呢，做这些重要决策的时候呢，他不能自己坐在屋子里面做，他必须在行政会议里面做。但是呢，也不是我们这些行政会议成员做的一些决定，而是行政长官在行政会议做的决定。 今天呢，我们想请你啊，接接历史的这个秘闻，因为从香港回归前后一直到现在。我想啊，很多这个观众会感兴趣，您跟这个北京的高层互动当然是相当密切，哎，但是您又是一个纯粹的在香港长大的这么一个 港仔， 哎，这个给你留下一个什么印象？ 开始的时候啊，应该说84年吧，84年就开始参加香港回归的工作，一直到97年，13年的时间里面。内地的变化很大，内地变化不仅是说经济发展啊、生活水平啊，而且呢，观念，包括官员的观念，也有很大的变化。 比如说举例子吗？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，80年、85年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对新闻界记者要采访他们，他们就比较拘谨，而且呢，讲话不多，很严肃。后来呢，慢慢习惯了香港这一套了，就是官员跟新闻界之间。这个距离呢可以大大的这个缩小，而且大家就变成很好的朋友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对香港人的想法要求 甚至乎对香港回归的种种有关的顾虑也不很清楚。到了后来呢，基本法起草的过程的这个末端，他们对香港情况呢其实掌握得很清楚。绝大多数参与香港我接触的哈就全部了，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呢，他们确实是非常爱护香港，给香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 嗯，你说爱护香港，那相对的当谈判的英国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哈？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啊，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去世嘛，1月22号哈，那个柯立达去世哈。柯立达以前就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，马博士给介绍一下这个人物。 是 啊，柯立达。 柯立达就英国人嘛，他在剑桥大学啊读完书，然后就进入英国当官了，主要在外交系统来做的。他在中文还是在香港学的，他先去新加坡，后来来香港学中文，然后呢，后来就从事外交了。他上1967年，他在北京当时不是有很多的运动嘛哈，还曾经有人放火烧这个英国大使馆。 对对对， 当时他就是被揍的，他被揍的，然后被关在那个被保护，可是被等于是软禁了，在使馆去哈一个月哈。后来说回80年代哈，他就是负责替当时的英国首相哈来，他当时是当英国的驻华大使，然后呢来处理中英谈判哈。那这个过程里面，他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。据说我不晓得这个哈，那梁先生一定非常清楚整个情况。据说当时的英国的立场刚开始是怎么样？想着说，哎，香港有分香港岛、九龙半岛跟新界哈，新界是租的，其他两个地方是割让的。那我只还新界给你，我保留九龙跟香港，是打这种如意算盘。然后就说柯立达是说服了英国政府说，你别想了，你还了新界，你留着那个九龙跟香港没有用，不可能的事，你不如就全部来承认，那承认那个要归还。可是归还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怎么来好好处理大家的关系，包括香港人的关系等等哈，是这种情况吗？ 柯立达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外交家，而且他是一个中国通，他对中国的情况，尤其是中国政府、中国领导人当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心呢，他是一清二楚的。所以他跟当时英国首相、英国其他的政治家、外交官持一个不同的看法，就是必须跟中国谈判，英国不能单方面自己说了算。他有一句名言，他说就是签的这个协议啊，不是一个完美的协议，还是比没有协议好。那么至于这个具体的内容，基本法的具体内容等等，那么这个我们听了很多香港市民的意见，我们反复的两头跑，北京开会，香港开会，在香港呢听了香港当时600万市民的意见。我当时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嘛，我们有180个来自社会上各个阶层、各个行业的委员， 港事顾问是吧？ 不，那个是咨询委员 啊，咨询委员， 基本法咨询委员，有学生团体、街坊组织要请我就去，商学院我也去，三百个我也去，就听意见。很多现在回想起来，感到有点天方夜谭的，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经历过了。 哦，什么天方夜谈？ 比如说啊，我们在中环听意见，很多来向我们表示意见的，其实谈一些比较抽象的，谈什么呢？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等等这些。你到了居民点去听意见，讲了大顿，人家就问你，哎，梁先生，你讲了这么多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1997年7月1号。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第一天早上，我下楼买第一份早餐，用什么钞票？ 这个有意思。 用什么钞票？那我说，哎，我们这个基本法草稿里面有啊，这个1988年，里面有啊，港币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，自由流通、自由兑换等等等等。那么人家就说，哎，梁振英啊，你这人太年轻。日本人打香港的时候，你没出生；49年解放的时候，你也没出生。告诉你啊，政权一换，第一个事情 就换钞票。他说你九七年七月一号当天啊，不可能用港币，肯定用人民币。 结果不但港币一直用到今天，而且今天香港的很多店铺都贴出来欢迎用人民币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刚才讲这港币的故事挺逗的啊。 八八年的时候啊，基本法第一稿出来的时候，确实呢大伙对九七年后不管是一些比如抽象的民主啊、法治啊、自由啊、人权啊有兴趣，其实很多人呢对钞票很有兴趣。 没有人对钞票没兴趣。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基本法里面已经有了这么一段，但是呢人家没有信心啊。我说基本法有了，我们将来还是用港币啊。那人家就说好，就算你用港币，谁发行这个港币？那我说哎，我们也有一段啊，在基本法里面都想到了，原有银行可以继续发钞啊，其他银行呢可以得到特区政府授权，也可以参与发钞。那么人家说，你说原有银行就现在说了两家，一个呢汇丰银行，一个渣打银行，这两个可以发钞。渣打呢，它干脆呢就是英国银行，在香港呢还没有注册一个分行，那个时候没有。汇丰银行呢，刚刚签册呢，就是把这个注册地从香港搬到伦敦去了。那么那个时候确实香港也回头看啊，也应该讲说有点风雨飘摇。 对。 所以大伙问这个问题说，原有银行这两家银行呢，那怎么办？你让人家发钞，人家也不一定发钞。那我就说没办法了，我说哎，我说中国银行最近的业务赚得越来越好，那中国银行完全可以参与发钞嘛。那个时候中国银行还没有上市，在香港这个市场份额呢没有今天这么大等等。有些老百姓啊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中国银行发钞鬼要。 鬼才要。 广东人呢都说鬼什么鬼啊， 真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信心。你要是收到三张钞票，一张是中国银行的，一张是汇丰的，一张是渣打的，那么首先就把中国银行这张先花掉。这样下去呢，就慢慢中国银行的钞票就贬值啊。大伙就这个顾虑。当然了，到最后呢，90年颁布的基本法呢还是这样定了之后呢，从90到97，我们7年时间，那这个就是邓小平先生他伟大的地方。90年。基本法颁布，我们还留了7年时间，把一些在基本法里面定下来的一些条文啊，怎么把它操作起来，还有7年时间去研究。所以90年基本法颁布之后，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，我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安子介先生，他就振臂一呼，就成立这个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，专门研究这类的问题。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课题。就是在什么情况底下，中国银行啊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稳定力量啊，可以参加发钞，我们有几年时间去研究。所以呢，到中银回归前呢、发钞那天呢，我是 来了，我们来分。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保留了一张中银发的钞票。 中国银行 发的钞票啊， 这是你这张，这是从那时候保留下来的。 我就放在钱包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经常，尤其是我们在给社会做事情啊，有些事情比较复杂，你一下子呢想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。但是你把这个目标定住，然后呢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总有可以找到好的稳妥的解决办法那一天。我们当年做中银发钞的这个准备工作呢，就是这样。 刚才梁先生也提到了嘛，民主、法治、自由等等哈，一直以来这部分是蛮困难的。这部分相对的要很非常依赖信心啊，因为你完全没办法看到嘛，没办法看到说发钞那个经济效益怎么样哈，要建立在信心上面。像整个过渡期里面啊，当时像回头看的确非常荒谬哈，用回梁先生刚说天方夜谭的事情哈，像当时很多朋友讨论，我还记得有些女性朋友就很担心一个问题，你刚说七月一号一定是男的问你的关于钱的问题啊，是一个男性问你是吧，有女性朋友就问说七月一号交会啊， 我们去铜锣环、中环那些商店，会不会全部变成友谊商店啊？怎么办？那个还能买到什么 Prada、什么 LV 吗？什么什么？ 现在 结果文涛啊，结果噩梦还是成真了，一样买不到。现在为什么都给内地人买走了？香港人还是买不到， 这个、 没有解局嘛？ 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是我也注意到，这个梁先生啊，好像在各种场合还是讲这个"一国两制"到今天看是成功的。但是我就不知道香港本地的人呐、啊，经常会猜测，就说你们这些香港高官跟北京中央政府的人，究竟关起门来是怎么说话的？是一种什么关系？比如说，经常看特首，又到北京啊，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觉得，去请示阿爷去了，对吧？有的人可能会说去请罪去了，但是，但是咱很想知道这个内幕。你跟这个中方的这个官员打交道也很多，你们比如说关起门来聊天是怎么一个气场呢？ 回归前后啊，我们都做了很多啊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需要啊，往往坦白说也是一个挑战。什么工作呢？沟通的工作，就是中央和北京啊，或者整个中国内地跟香港之间的沟通。因为呢，往往呢，两地的文化观念有些时候呢，坦白说这利益啊不完全一致，不完全一致。所以呢，就沟通工作，这个也是困难所在。往往呢，到了内地就朋友说，哎，谁谁你回去香港啊，把这些观点呢给香港朋友啊介绍说明清楚。我们在香港也碰到很多，很多这样的这要求啊，香港市民啊，香港那些政党啊，说，哎，你们到了内地，到了北京啊，把香港市民的 呼声 要把它说清楚，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方面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看97前这段时间啊，从比如说82年中英谈判到97年15年时间，包括里面有5年的时间起草基本法，97呢到现在13年的时间，其实这沟通工作呢做得相当不错。因为现在两地啊，之间这个相互的这个理解呢，确实这个程度这个水平比过去高得多了。 就你了解，真的就是说北京中央政府那边就是没有像这个香港这边下指令嘛，就是你们要必须怎么怎么样，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吗？ 完全是按照基本法来办事，完全按照基本法办事。这个呢，确实不仅是我们这样的人这样说哈，像大部分市民都这样说，同时呢，外国人他们也这样想这样说。我记得前年我带了一个团到美国，到纽约，到华盛顿去谈香港回归十周年啊，2007年嘛，谈香港回归十周年，香港种种的情况。那么我们每年都有这么一些团到美国去，也到欧洲去，说香港一国两制，我们怎么成功，基本法怎么落实。哎，谁知道美国的朋友们，不管是纽约的工商界或者是华盛顿的政界，他们基本上说，哎，希望谈点别的， 谈点别的 、他们就是觉得这些已经是事实了。他们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这些我们都知道，谈别的吧。所以不是时代周刊曾经不是这个财富杂志 Fortune Magazine 不是曾经过去了，有个封面专题说什么香港之死， 香港之死， 后来香港之死，后来他们收回了嘛这个说法。所以07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是很想谈一个新的话题。他说香港回归的种种啊，香港一国两制这个成功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，这是事实。我们谈什么呢？就是将来中美之间啊，尤其是在经贸关系上，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，起一个什么作用？那么他们对这个新题目感兴趣， 已经是展望新里程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刚才这马博士都提出来了，您这个普通话我看就是一国两制的一个见证。就你是怎么样这个普通话现在说的这么好的呢？ 1978年，香港有帮专业人士，都是香港仔香港女，组织了一个专业人士 促进现代化协会。 嗯， 那个时候国家不是提出一个目标嘛？ 对， 四个现代化。 四个现代化。 我们这些律师、工程师、测量师、会计师等等，大概那个上旬不到，组织了这么一个会。我们的宗旨呢，就是把香港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呢，带到内地去。 嗯， 首先是深圳，也是广州，也是上海、北京，从南到北这样走。我1978年，参加了之后，就经常到内地去讲课。对象呢， 哦， 对象从来不是学校的学生，对象从来就是官员，就谈外面一些市场经济的一些事情哈。 嗯。 头三年，进去讲课呢，都是讲广东话，还有人家给我们配翻译， 还要打字幕， 同声翻译。 对，还有人家给我配翻译，这个我心里面感到很不好。 嗯， 所以呢，到了有一次，我记得是这个第一次我用普通话讲，就在珠海，事先把三个小时讲的内容啊，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邀请我一个同事，他是印尼华侨，但是他北京长大， 嗯， 他这个普通话呢说得很标准，我请他呢给我念一遍，录了音，我就反复的听。 天哪，真用功啊， 好学生啊！ 对吧？听了之后呢，就到了现场，站起来就拿着稿子念。念稿子，念三个小时的稿子， 念的自以为是的普通话， 结果最后还是要翻译，结果弄了六个钟头， 结果呢，他基本上听懂了吧？但至少呢，自己跨越了心理的障碍， 心理这一关， 心理障碍。所以后来呢，慢慢的讲的就会多了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。